今次董大讲故事叫做阴阳眼见鬼。阴阳眼是万族信仰之中的一种通灵的特殊能力，我们俗称见鬼。然而一般人肉眼是见不到鬼的，但是他们是可以的。这一种都属于超自然现象。以下两个故事是有两个阴阳眼的人亲眼讲述的。案例一，男，38岁。其实我不是天生有阴阳眼的。在我小的时候，我见过一次骷髅骨头，但是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，现在的我一点都不记得了。后来在我18岁的时候，我出过一次车祸。车祸之后，我感觉自己可以见到那些东西了。自从我的朋友知道我有阴阳眼之后，就经常带我看房了，要我看下那些房有没有问题。甚至有些人问我，鬼是不是好像电视上那样夜晚才出来的？实际我见到个鬼是不分昼夜出来的。比如日头有一些很多人的地方，那里我往往就见到很多的了。而且我经常见到一些交通黑点，那里经常有些似有似无的人在那里飘飘荡荡的。除此之外，我讲给你们知，鬼其实是很喜欢吸食香火的，也都很喜欢老美的。你们不要以为电影那里那些在老美店里面你喝老美的鬼都是假的，其实我讲给你知，这些都是真的，因为我有亲眼见过鬼吃老美的场景。不过那些鬼跟我们吃饭是不一样的，他们吃的是精华，吃的是气味。第二个男，阴阳眼，40岁。我出世的时候我就已经见到一些东西了。小时候我妈见到我自己跟自己讲话，那时就已经吓亲她了，所以她就找了个卖米婆跟我封了眼，这样我就过了几年平静的日子了。但那些好日子都是暂时的。过了七八年之后，我自己发现我又见到那些东西了，而且比小个时见得仲要清晰。可能你哋讲见到鬼系几咁幸运嘅，咁样谂你哋就错啦。好多时候鬼系分好多形态嘅，好似一道光、一个影，甚至系个模糊嘅影像，其实呢啲算好噶啦。最恐怖嘅系有啲鬼睇上去有手有脚嘅，甚至我可以清楚咁见到佢。如果他发现我见到他的时候，他会恶死等等地望着我，我甚至还被鬼追过的。现在想起身都是有点惊，到最后尾我见得多了，似乎都习惯了。以后见到的东西我都会扮作见不到，这样都挺好的。你们以为我心理素质很好？不是的，其实都是没办法的，因为吓到都麻木了。一般拥有阴阳眼是有三种人的。第一种是修炼道法的。道家修法有几级，修到最高级的时候，师傅就会帮你开眼的了。第二种就是黑仔。一是就直接遇上了，或者你见到人家的屁，或者在街上边执到一些不应该执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属于后天的。第三种就是天生遗传先天阴阳眼嘅。